那那这样的话，就我个我娃和么个，日是几么个人？ 我娃是， 我娃是几么个人？ 主要老都没法子嘞，他年我年都拉很少嘛，都是，要不。 我在这头哈，就是我爷哈，就是他读来嘛个吼，就是家头好实在那什么个，大妈肯我个俺是在舅母哈头，还就是不是？但我那很不久啊，么个我才知道我爷哈个，早上我快点米了，我不久哎。 那好，我就当时是往快的是，我那很好不知道喂，要往是你是那肯定不是咋都没法。那你老天天没法儿的，你不懂我了，就是。 噶时间太珍贵，然后我又哈得很闲，然后又很不得喊我总没人问，又往快点是无处，然后都车管嘛都是喊么个，来问，然后都很不得喊，才是喊个喊个，才是我个问哎要喊几回啊。 是，那个， 这样 好 呗。 就是，是吧？你要人太多哟，那都没法，基本上事太急，我你不能年纪太大一个，我很不过度，都是说是。 我那是没给我写个，我真的我把蚊子过午，不然嘛，我 是 哈什么都不对，这没给真的，我日蚊子不都咬蚊子，吹管他管哪管更是不丢，没给 是 你 我。 我哈那很不丢，吃了很滋 我 补。 老妈我老爸都爱蚊子，而且，都要往农村给蚊子吃啊，水草嘞，分得多嘞，过少嘞，说 是， 实话，不 莫 是， 哥，我快挂嘛，我好像也给你背个嘛，都不快挂我。 那一样是啦，苦命，要苦命不行了，都要农村， 说。 我农村不可是帮，吹豆子干的嘛。 说，早上喊我个公安，就出门了，好快嘛，好像很迟钝是吗？ 好多是你黑又来了，我哈妹妹又来了，好多。 感觉了很迟钝是，莫肯定也不做。我妈还没看你嘞，什么啦？很哈不值，又吃了很吃不值。他小出门，不然那大爷还来往也很吃不值，好像认识我婶了。 要是你今天办的嘛，我生我带一行嘛，我你们俩看过一行嘛，不仅是。好姐姐啊，好多吧，多呀，么嘞，我过一下嘛，因为好， 我那时候丢我哈，丢 还不 些 得， 妹妹， 应该是还不 那 得， 些妹妹还丢不丢？ 但是简单面的酒嘛，就是说红酒啊， 做蚊子吃嘛，就是啊， 蛮不错的，我嘞， 就 好的， 是那我养蚊子是公公好的，到我们个店里呀，没你好，才我们肯定，我肯定那丢蚊子 是 的， 的，基本 没 上 光我养 那 哈， 过得 我 多的，好的。 做了也丢的， 对对对，俺老忙做也丢，基本上也好得多。 是是，再说，我过好几外卖牛多，再说。捂住 然后你这多， 多，往快点捂住了，不喊又喊不 对， 止。 等我个王氏哈的喇叭很少，那我 这喇叭 只 肯定。 插进我只我发哈的多，其 往 他的 快 哈不 点 多。 啦，再制止，很喊不止。 基本上吃的都差不多了，这 啥 你， 子口水了，是吧？ 我是，这你爸爸呀，你弟弟把弟弟呀，我放在我那哈子的嘛，你爷爷啊我嘞，你妈我嘞哈子什么，基本上哈就是嘛，我 是是， 要忙死很嘞。 这是行快递哦，这是我娃行屋处个美女屋处地面是哪哈的行？我才就我娃地打新口了， 新 他很不， 口那很好不得嘛， 我那很深度很不好。 那个报名什么嘞还不知道嘛，好像是买的嘛嘞，插进十指口我知道发好多的嘛，其他的还 那 不知道。 很不好，这是我娃弟好像。 但是我往事好多那口我装了还不得。 那可哪行？我啊，我怎么没你？ 第一他。 我才丢我第四把么？ 第四把第四，你我，王医师也不怕嘛，王医 然 嘛， 后，这是。 小亏亏嘛， 那他很不哈手， 不怕， 那都。 你没压拉压力还是多。 嗯，就是那都是你喊我。 嗯，那都是放的，就当我也放了差不多。 嗯。 没那不久。 嗯，快点啦！这。 嗯。 喊了好不止，没事，我有。哦，我有时才喊嘛吼，俺快点时候了，我到我某个，嗯，妹妹你喊了吼，也那很记不住，我才让你那台就日日嗯走过几米几米拖走我呢。 走，星星啦，还有拖走来酒哎，喊了还不多，吃的多也还拖走来酒哎。 嗯，是是。 等等那个走动之后，也啥来都还不多，也死来都。 嗯。 小微微也是还不多，小香香像奶奶还不多。小学学了差不多，你都等了好多，我倒不。 第二模拟吗？ 没知道。 第二模拟吗？就是到某个云南。 云南，到云南。 嗯，到云南跨口你嘛。 跨口你嘛。 然后我还背饿了，喊我了，后面带某米了，嗯。然后第三模拟了，后面某个喊某个包括了还包，嗯，还不止谁，这是。 包括了还包括的嘛。 哦，包不都是喊的，然后也就是。哈不止，那小学学好，还在写好，没个背饿了。那我哈不是很吃不止。 吃不止。 但小新问你，小新问你呗，就是那才吃的是什么苗？ 嗯，好不止。 帮春梅哈夸的是吧？ 嗯，都是帮你。 春梅什么了丢什么哇？ 啊，你丁丁啊，丁丁把那我看过一下嘛。 老狗了，大爷还没你我什么？ 嗯，还是你丁丁把丁丁来了哈，我再给我哈什么？ 嗯。 这边来一下。 我那时候就哈呀。嗯，好久，嗯，就是大某年，大小出面喊某种， 就好像是名字。 我过不得嘞。 过一下嘞，某年小妹不带好哎，那个是喊我美女我。 好吃不出来呢， 吃不得，也妈过一下喊什么也吃不动。 哦，是我大爷喊我中工来的，也很吃不着。是我大某大学生们喊某种工哎，也来辞职是。 嗯，这对，喊我王师傅嘞，基本上有点东西，喊爷爷，喊爷妈，喊我啊，我嘞，喊姐姐我来了，喊那个。 嗯，喊都是。这是我哈的酒友，某个王婷婷那酒友嘛，我哈。 一多把啥都不行嘛。 嗯。 一多把啥都，爷爷也不喊，爷爸也不喊，爷爸也只能跟起。 哦，不对嘛，那你们。 哦，我们不喊嘛，都别干了嘛。都无得嘛哈了， 嗯， 人家还不懂。 一把酒好，某个。 一把酒什么？ 才不都大爷好的，才也多。 没 一把 一压酒不好，他也都把某个人看着嘛，都说你压你把那可能那样嘛，那好嘛，一从没法一都把啥都不敢喝嘛，都做什么？ 嗯， 都还不知道。 嗯，这叫我好了。 嗯。 我快点，就是我身上某个，我打某个小童样一号，我顶你压完的。莫名我那丢我中共还我那很不丢进不来， 也 没光是嘞。 也老人们也丢了不好了嘛。 哦。 哦。 好像那 是。那 是美 女 吗？那不是的，那是来。 真那是美女吗？莫名美女吗？ 莫名哪个？ 嗯。 被我那不丢，我是。 哦。 但某个小，就是王婷婷是王子那丢是哪？ 莫年是。 王子哪个？ 马哈是。是哪个？ 麻辣是什么？麻辣九重。 麻狗。 嗯，麻辣九重。 麻辣干什么？ 啊，我是不对，我在深圳。 先地我来。 不对。 先地我来，怎么了嘛？ 不对，我在就我娃打新口。 我不一样，我是那个，也娃是哪个？嗯，不会陪他娃是哪个？还不知道哟。 我和你不对，我不觉得哪是哪，但是我才丢过，我娃。 从家从我来。方向枪我那是什么？ 嗯，龙昌门的那好像是。 哦，没，我那不好，我那都不好。 什么时候丢？ 当我是发生，当那是我是发生，很喊渣渣子，没喊渣渣我了，当那时候发生嘛。 嗯。 那不好嘛。 嗯。 那还不知道嘛。 很快的，那不好。 没，当那是发我了，喊我了喊渣渣嘛。很巴拉个嘛，很巴很歪巴拉个嘛，那你们好。 这对我们这都夸嘛，那家伙对我们太邪异过啥？我喊了你还拉渣忙忙，寂寞寂寞。 是啊，对我们怎么样？ 太邪，我就是我犯的邪啥我。 嗯，我这边都是今天不是，要王师傅就是，我这拿今天把这帮的偏偏没拉喊， 放炸弹了哦。 是，做木头 的。那时候 很 饱很严了哦，哎呀，都是好不清楚。 嗯。 我还往四五十的时候是。 很牛的。 要我记老的时候是。